顺子之后呢，继续带你来听到张震岳。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呢，是以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事业，而现在呢，是变成了是以这个收入作为选择的前提。很多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愿意折腾一点，愿意吃这个爱情的快餐，而现在选择的对象呢，绝对是慢慢的慎重挑选过的。爱之初体验呢，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记忆。来听听看张震岳这首歌曲。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今天你听看傻瓜与野丫头。 他霸占我对爱的记忆，邻居的眼神充满神秘，从此我像个诗人，走也想玩也想，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 为一个野蛮理由飞行，动不动就急，我该放弃他，教训他，争取他，我从此让爱升华。我相信这是种道德，爱就是要让他自由，他要我我就不能走，我就得牵手放手，如果他不要我，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他，教训他，争取他，我从此让爱升华。 他怎么可以把我忘记，虽然我选择离他而去，可是我像个病人，痛也痛，心也痛，烦躁的不知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傻瓜绽放美丽，爱情没那么容易，折磨他，考验他，勾引他，他必须为我伟大。我相信这是种道德，爱就是要只为我活，我要他，他就走不得，他就只能留放手，如果我赶他走。像个诗人，早也想，晚也想，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什么事又费尽心机。爱情是个怪东西，刺激我，折磨我，修理我，我还是想着他，想着他，想着。想着他， 刚听到的是张宇和小 S 的合作，叫做《傻瓜与野丫头》。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来自宇飞们的《乐园》。 方向，偶尔喝了醉了，鸟也 着窗，关着所有光，在白天的闯荡，用黑夜添上黑。悲观着的野兽逼自己遗忘，外面的天空辽阔宽广，多适合迎向太阳。梦想越是简单， Why? 痛苦越是慷慨， Why? 放手一搏的勇敢，最后却把自己出卖。 Why? 厌倦一再失败， Why? 我该怎么存在，把心敲开一道裂缝，把牢笼崩坏，烧过飞天的眼泪，沸腾冰冻的感觉，没有奇迹出现就往更遥远追，烧过飞天的后悔，沸腾遗憾的世界，沸腾我的疯狂，渴望冲动愚昧，我没有极限，最后痛到无感。 Why? 熟悉又陌生的脸，我却再也认不出来。 Why? 眼前一再失败。 Why? 就拼了命去战，把心敲开一道裂缝，把牢笼崩坏，烧过飞天的眼泪，沸腾冰冻的感觉， 在笑我对爱太执着，记得你说幸福就像烟火，短暂的逗留，至少灿烂过。爱不是失去了才会懂，时间剩一个沙漏，总会留下什么？爱其实谁都不能看透，就算舍不得，我也只好微笑祝你快乐。记忆穿梭，谁也无法辩驳。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跟这首歌的本身的意境好像不太一样啊。走在海边被海风吹乱头发的时候呢，我很多次都想起了这首歌《头发乱了》。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发型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如散了，一看表心里知不妙。 张学友带来的《头发乱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送给你李克勤。在娱乐圈里面呢，能用十年的时间来咸鱼翻身，李克勤的经历呢，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传奇吧。曾经呢，他也是被公认的第五大天王，但是呢，整整十年的时间，他都徘徊在二线的行业。我觉得呢，绝对是需要持续不断的热情和毅力来支撑下去的。现在听到李克勤这首歌呢，叫做《护花使者》，先回味一下吧。 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这是李克勤带来的《护花使者》。有人说呢，大街上穿得非常性感前卫的女生呢，往往都不是美女，因为呢，真正的美人胚子呢，是用不着刻意打扮的。而一般人穿得很性感呢，其实是在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希望引起你们的注意。而我觉得呢，性感呢，绝对不是这个表象的传达，怎么让自己呢，有性感的气质，其实呢，是更加有难度的事情。 我也不懂中，你会只是想表达这一份情感，噜噜噜噜噜，却无法传达，停留在空中。无论如何，多奢望能和你相共在梦中，只求在午夜。却总不能够，噜噜噜噜，你从来不肯出现我的梦。我也不懂，只是对自己最爱的人表露，简单的一句我爱你的时候。是从眼眶滑落，我和你相处的时空，就算一点点点点变成回忆，爱依然好浓，爱依然好浓，嘟嘟嘟嘟。 是情，不是谁说了就算，即使伤心，结果还是自己担。多少次失望，表示着多少次期盼，事实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一百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暖，等的海也不再那么蓝，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那只是代表简单。当冬夜渐暖，等夏夜的树上不再有蝉，当回忆老去的痕迹斑斑，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都不会有答案。我们之前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一百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 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 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来自张惠妹的叫做发烧。 时候我们必须去走， 光听名字呢就知道这是一首热力十足的歌曲，让我们感受一下阿妹的热情吧。听听看，发烧。 你也一样吗？到底该坐着还是站着？时间快了还是慢了？额头好像有一点发热，已经喝了开水，喝了可乐，怎么还是觉得有一点渴？想必有辆火车，又喷了一点香水，又描了一次眉毛，谁的莫名其妙的人都敢跑？搞不好冷气早就坏了，空气很糟，到底要不要趁着最后一秒跑掉？嗷！是 在张惠妹之后呢，继续带你来听到张悬。张悬小众呢，是因为他不经常上通告，没有很高的曝光率。而现在的张悬呢，其实呢也说起来没有那么小众了。听他的歌呢，听他的访问，你会觉得可能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呢又会搞不清楚他多愁善感之下的这一身热血呢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看这首非常小小摇滚范儿的《城市》，我是苏宝，待会儿见。 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